怎么，我们怎么，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假象要紧紧等着，不爱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这一个幸福的资格。 现在是8: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你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安金局，本期为您播出廊坊市第10巡查组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656-715-656。按照廊坊市安委办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工作的通知要求，8月14日，廊坊市安全生产第10巡查组在廊坊市安监局支队长张学亮的带领下，分两组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一组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我市交通局、建设局等13个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各单位安全生产职责以及本人如何履职的相关情况。另外一组查阅我市及安委会成员单位的2015年以来的安全生产档案资料，并深入到三河市同飞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进行了档案资料和实地检查。张学亮指出，我市各职能部门职责清晰，底数清楚，举措有力，能有效地履行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但也有个别部门职责不够清晰，希望采取相关措施，尽快明确部门职责，理顺工作，完善资料，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到位，争取在省市安委会的巡查中取得好的成绩。副市长马梅雨在座谈时强调，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省市安全生产巡查工作，认真对照巡查要求，对现有的工作进行认真梳理，针对自身存在的不足，逐条逐项健全完善各项档案资料，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准备好配合好省市巡查工作，向省市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座谈会后，巡查一组深入教育、建设、房产等部门进行实地座谈，每到一个部门，巡查组都听取每名班子成员自己分管工作的安全生产履职情况汇报。本时段的内容就在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体味1033的精彩节目。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样的是可以的。还有三个号码相同的豹子号，类似111、222、333这样的也是可以的。 哦，那也就是说哈，只要一张百元钞票上的号码中出现符合上面要求的数字就可以了，不管这些数字呢是出现在前面、中间还是后面。 嗯，没错，就是这样的。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只要你找到这样的特殊号码的100元，就能到居阳大街昆博大酒店一楼兑换一箱6瓶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大家记住活动地址，是在居阳西大街昆博大酒店一楼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佳美文创中心2楼。大家记住咨询热线是5899020 5899020。活动时间只有10多天，机会不容错过。 从即日起到居阳西大街昆博大酒店一楼，特殊号码100元现钞即可兑换价值7元的茅台镇52度原浆酒。您有这样的100元吗？前三位或者后三位或者中间三位的顺子号、豹子号100元人民币一张，如号码为111、222、123、234等，即可兑换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一箱，52度6瓶装，活动现场可免费品尝，先尝后买，机会不多，本市名额1000件，请赶快行动吧。指定兑换地址：居阳西大街昆博大酒店一楼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佳美文创中心2楼。兑换电话：5899020 5899020。 心，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刚骗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Oh oh 沉睡中的梦，你我的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 现在是9:36。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丰富生活最美的声音。

在七夕香油扑燃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被忽略的心可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阵微弱的灯，伸出手会烫，放手会冷，仍然心里住了一个不可能的人。我哭着说请等一等，我怕追不上你的人生，怕你路过的城我没资格投奔。我到不了越美得不得了越不能到老，走的路忍的痛追的疯，你是我再没可能完成的梦。我到不了那没有找得了哪来的归巢，得不到放不掉忘不了，原来不是我们到最后。习惯这一个吻，凌晨时分你有没有不可能的人？这世界有无数可能，而人也善良也没发生，就像我不可能参与你的中文。我到不了越美得不得了越不能到老，走的路忍的痛追的疯，你是我再没可能完成的梦。我到不了那没有找得了哪来的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眠，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铁决如铁，温暖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温暖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隔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别，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温暖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地平线回到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从你

有时候狂野，有时候神秘，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脚步虽乱了，但是心甘如饴。 爱一个人常常要狠下心，仿佛手中捧着水晶。 我爱一个人有缤纷心情，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没有负担，你干净又透明。 水晶独自光芒交汇， 等待你回来。 现在是10:35。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三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期为您播出创新工作理念，推动效能建设。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656-715-656。近年以来，三河市食药监局不断创新监管理念，大力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积极应对当前复杂的药品监管形势，推动药品监管工作的健康发展。创新工作方式，转变监管理念，三河市食药监局把工作重点从具体的药品医疗器械质量监管提升到民生社会监管层面，把对药品安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理解提升到促进形成监管合力，调动各方面参与药品监管的积极性，全面保证质量安全。工作中积极主动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和合作，加大企业帮扶力度，提高监管效率。市食药监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以服务为主，扁座等上门为上门服务，对重点医药企业、重点品种实行重点帮扶，主动从政策咨询、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同时发挥药品监管信息平台的优势，全面落实企业药品质量管理责任，实现监管全覆盖。转变工作作风，树立优质服务形象。他们注重创新服务理念，倡导高效服务，要求干部做好群众的服务员、办事员和联络员，在日常工作中实施5个杜绝，即杜绝布置的工作在这里延误，杜绝需要办理的事项在这里积压，杜绝任何差错在这里发生，杜绝来办事的人员在这里受到冷落，杜绝机关的形象在这里受到影响。尽端立制，形成规范化工作体系，完善政务公开、服务承诺、首问首办责任、限时办结等制度，同时建立健全机关效能责任追究办法、岗位目标考核责任制等各项制度，并认真抓好制度的落实，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的长效机制，切实保证措施制度落到实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东山焕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篇章，爱的诗词精彩展播。下面这首诗是听众安国维的原创请诗，并且由他本人亲自朗诵，向他深爱的人真诚地表达爱意。 大家好，我是安子，我从眼睛里读懂了你，你从话语里弄清了我，原想这一次远游就能忘记你秀美的双眸，就能剪断丝丝缕缕的情愫和秋风也吹不落的忧愁，谁曾想到头来山河依旧，爱也依旧，你的身影刚在身后又到前头。亲爱的，听到了吗？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 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七夕情人节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安国维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 电话715563零。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当我已经告别昨日，驶上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在这值得怀念的路上，体验生命。 你也只是挥一挥手，像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